小花美丽，竹笋三人两

到世上的都是空虚。 成骨头。我们乐悠悠，我们乐悠悠，一家欢乐一家笑，不休只有高兴都没有愁，心宽口宽一朵香水流，在我的天一朵要分手，爱的那嘿呦啊一朵要分手。我们乐悠悠，我们乐悠悠。 春庄里